欢迎大家继续在这里为我守候，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如果昨天大家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其实就会发现我因为核酸结果没有出来，所以真的没有推开得了直播间的门。所以在这里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哈，有出京的朋友回来以后，如果要做核酸检测的话，一定要算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在各个检测机构人开始多了起来。今天又有很多朋友发来朋友圈说啊，在一些检测机构又开始排队了，所以各位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给估算好了，不要因此而耽误了工作。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来说一声，我们久等了。是的，明天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飞儿乐团要开始马拉松式的全天打卡直播间，如果各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也请在今天即刻发送给我，明天我将会把问题集中打包给他们。Listen to One, Listen 21，这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重磅推出的全亚洲限定策划。之前推出了著名的音乐人许嵩，还有周蕙。那么这一次 ，FIR 飞儿乐团将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呢？他们的《钻石之心》到底是怎么好听呢？这周六就立秋了，我们要不要先来一杯特别的饮品，庆祝一下呢？ 长夜距离几十公里呢？我的反应不能及时表达，没有时间陪你花前月下，你的体温我总无法解答，我最笨，见面说话总犯傻，情话到嘴边也只能咽下，转发锦鲤是最笨的办法，可爱你的心绝不参加，秋天做你的第一杯奶茶，把温柔的爱全面送达，冬天做你的第 N 杯奶茶，哪怕西北风在外面刮，有好多四季要一起走，天高 选一个永恒的童话，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自从我们节目当中发出了欢迎你 和我一起用一种最古老的方式，一种最有情谊的方式给我写手写信。目前我已经收到了第二封，来自嘟嘟123。我的回信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不知道这两天的疫情是不是会耽误我们之间这样一份特别的生命的往来。我知道嘟嘟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在来信当中对我的肯定，对这个节目的喜爱，真的透过你的文字，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幸福。是的，各位如果还记得手写信这样一种很古老的方式，欢迎你和我用这种特别的生命间的往来来沟通和联络。大家可以寄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邮编是100022，我就会收到。我们一直在说哈，明天飞儿乐团将要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全天的扫楼打卡，所以各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今天在聊天室里即刻发送给我，明天我将会把问题集中打包给他们。除了唱得好听，我想听听看大家说一说，你最想听到他们来说一些什么呢？这样的一支乐团你喜欢吗？这次将会带着他们全新的一张专辑《钻石之心》。 下过的街道，你的温柔留下的记号，屋檐下的宇宙，让我开始加速的心跳，像日出般闪耀，不知不觉爱上了微笑，就像你散发着光，被淋湿的脸庞，看着你不禁会忘记烦恼心情，拥抱你还是很熟悉，温暖的气息，不在意有多少困境，我只要你用真心全心全意在一起。雨停了，屋檐下有两个身影，我相信故事藏在你的手心，说爱你我确定不再是秘密，也许找你也许安静你 首来自歌手靳和大柯的全新单曲，名字叫《着迷》，是一首很甜美的歌。听着这样的歌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在这样的歌声里见到了那个让我们心动的人，就像日出一样的闪耀，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你为他着迷，对吗？那么我想问，现在 这个人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聊天室里，我们今日份的话题，让你印象深刻的来自身边的爱意都是哪些呢？会飞的狮子说，没有哎，只有他们娘儿仨向我索要，这是没在家，要是在家肯定又要磨着我让我买奶茶去了。你这是赤裸裸的秀恩爱，秀你们家之间的浓浓的亲子之间的爱意哈。北京葫芦侠也说了，疫情期间通过外卖小哥真的体会到了来自社会的爱意。燕玲也说，好朋友从家乡快递过来的土特产感受到了爱意的满满，亲朋好友的陪伴关爱和问候都是满满的爱意。向着阳光在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收到家人和朋友的礼物，感觉到那个时候是最是满满爱。还有妈妈的一杯热牛奶，爸爸一个鼓励的眼神，这些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举动也都传达出的是一种浓浓的爱意。那么你呢？让你印象深刻的来自身边的爱意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此刻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点击首页的聊天室图标，再点击一次进入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了。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you will never be alone. Even when we go through changes, even when we're old,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ll find my way back home.From the start, you just say the word and I go. No, it doesn't matter how far, 'cause your love is all that I know. Baby, you just stay where you are, and you know I won't be too long. Hold on, hold on.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You will never be alone. Even when we go through changes, even when we're old.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ll find my way back home. So you know it's time to find me up. 기억을걷어들어웃어준시간이어서분명히너는떠올라길이맘속에널가둔실사라그만그만멈춘시간속잠든너를찾아가아무리막아도결국너의곁인걸결국행여의을걸렸네이젠돌아가너라는집으로지금다시 way back home세상을뒤집어찾으려해오직너로완결된이야기를 No, I won't never lose As long as you stay Even when we go through changes Even when we're old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 found my way back home 不知道刚才的这首歌 Way Back Home 是不是给了你想要起身活动一下的冲动呢？ 这首歌原始的版本是韩语，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呢，既保留了原版的那种很甜美的感情，同时也是增加了一点点节奏感的那种热带旋律，所以使得整首歌听上去是轻快又活跃。而此时此刻，我就要和你一起再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源于音乐的锦上添花。音乐给我们唱出了心中的悸动，也唱出了心中向往的那份美好，对吧？ 酷暑的夏天，烈日下，约定的地点，转了身还会再来一遍。操场的树荫下面，靠在你的肩，冰淇淋也会融化一圈。座位的旁边，坐着脸烦恼了一天，是一天。漆黑的梦境里面，蒙着你的眼，心跳的声律不止一遍。想简简单单手牵着手对你耍脾气，我说我想要满天小星星，你啰啰嗦嗦在我耳边对我念着经，然后我想说我爱你。 这样一首来自张可可的歌曲《不能说的夏天》，是不是比较符合你们家今天过生日的那位17岁的小神兽呢？感觉你和你的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哈。其实我觉得跟孩子之间如果能够聊得比较开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很多的内心的世界，所以各位在生活当中可以尝试着多和孩子们在一些像这样的纪念日里面给他一些惊喜，给他一些他想要的礼物，可能有助于打开你们之间谈话的场吧。毕竟面对礼物，谁不愿意开口呢？谁不愿意敞开心扉呢？对吧？北京时间15:26，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一口彩虹糖，我们吃完要转个身，一会儿见。 将明天就要宣布这世界末日，我要带你做这辈子最酷的一件事，知道你喜欢色彩斑斓的小日子，冲进超市把所有彩虹糖吃一次。 Don't cry。 笑脸能活过一天 It's my 让最后一刻流浪。

başa dönüp kendimi savunmam. Bir kere bunu 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m. Burada fazla vurdun mu? Utanıyorsun aşktan. Bir kere bunu 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m. Burada fazla kaldın mı? Çekiniyorsun aşktan. Utanıyorsun ya da çekiniyorsun aşktan. Başa dönemiyorsun bir tane. Utanıyorsun, çekiniyorsun aşktan. Utanıyorsun ya da çekiniyorsun aşktan. Başa dönemiyorsun bir tane. Utanıyorsun, çekiniyorsun aşktan. Bir kere bunu 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 Burada fazla durdun mu? Utanıyorsun aşktan. Bir kere buna 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m. Burada fazla kaldın mı? Çekiniyorsun aşktan. 这是一首来自土耳其的两位歌手大雷的对唱的歌曲，叫 Mood。两个人的嗓音都挺美好的，虽然没有什么太高太低、大起大合的那种旋律，但是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心情不自觉的就好了起来，对吧？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继续锁定这里，继续收听由我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上半场我们说到了，我现在还在接受大家一种很古老的手写信的方式，有一些朋友就开始质疑起给我写信的朋友是不是单身，是不是很有时间这件事情。那我挺想为嘟嘟说两句话的，好像很长时间了，大家的感受都觉得我很忙，我忙得没有时间，怎么可能给你写这种手写信呢？但我讲，其实你仔细想想哈，有的时候你放下手里的事情出去玩个半天，或者运动上一些时间，你回来以后发现有些事情晚一点做或者是不做也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把时间排得这么满？第一个你需要反省的是我自己的时间规划有没有做好，那第二个再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加过的那些群，那些喝过的鸡汤在作祟呢？我一直觉得努力和假装努力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忙，而只是怎么讲，把时间花在了太多的事情上，我觉得是一种无聊的忙。各位可以考量一下自己哈，我并不是说大家，只是觉得在每天日复一日这样的工作当中，这样的忙碌当中，你有没有给过自己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的时间呢？对吗？就着音乐吧，你会有很多的感悟的。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谁说的轨道里就 这首歌来自叫刘瑞琦，对，刘瑞琦翻唱的《浪漫爱》。其实这首歌有一个原唱的版本是来自江雨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江雨晨的那一版是很阳光，是很活泼的，在刘瑞琦的这一版当中，其实你听得出来更多是一种慵懒的感觉，对，我听出来了一点。所以我想我们平常所说的治愈这两个字应该就是这种吧，有一种莫名的夏夜的那种浪漫和回忆，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感觉应该是有一点酸甜，有一点清凉的。你呢？你喜欢这个翻唱的版本吗？好的，接下来的这一首老歌，不知道前奏出来的时候，各位还想得起来吗？这是来自这位演唱者自己创作的，而词呢是他的妻子所写，而且熟悉他的歌迷都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歌都是两人共同创作的。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 谢谢说句心里话，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出来的提示的帖子，我也是刚想说，这首歌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我们在这首《太阳》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即便是有的地方你还能看得见，但是北京地区现在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预计当前到今晚的11点，本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雷雨是伴有7到8级的阵风，局地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并且伴有小冰雹，各位请注意防范了。 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 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头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头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 小小的太阳，张宇。今天我们说来自身边的善意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用太阳的方式，用太阳的温度温暖了我们。而在生活当中，各位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别人太阳一般的温暖呢？如果有的话，就请珍惜，用自己的方式去回报他的那份善意或者是爱意。其实爱意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忽略掉了。谢谢魏小薇把我的声音带到了北海的北边。这张图我很能感受到此刻外面的情况，不过今天有雷电和暴雨，所以希望你能够带好雨具啊，注意安全。我看到了这张图上的小麻雀挂在柳条上，它的本事真是不小。这些天你的那些落地生根的宝宝们应该是感受到了你对他们浓浓的爱意，重新放在花盆里栽上了，现在长得很好，很有成就感。让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我跟孩子读到的一本书，说的是关于生与死。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应该是很少有这样的绘本来跟我们直面这样的字眼的，所以直到很大了我都不太能理解，说故去的人为什么叫去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另一个世界在哪里？我能给他打电话吗？我还能联系上他吗？他还能回来吗？所以绘本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跟孩子们交流的很好的方式。这其中就说到了一个，说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我们人是生物，那么所有有这样的一些循环的，有一些生命的迭代的，他们也叫生物。所以对待植物，他们对我们是有爱意，我们对他们难道没有爱意吗？不然他们怎么会长得这么好呢？今天是繁星国儿子的生日，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繁星国他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让他下载一个听听 FM 在线来听就好了。 如果在这一瞬间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上线，抓住每分每秒几秒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我们一起牢牢抓住每一分钟，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像彩虹划过。 我多希望能够世界永远停留，只有 surprise。 这是新生代的歌手刘宇宁为上海迪士尼五周岁生日唱的主题歌《奇妙的惊喜》。今天八月五号过生日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少。 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这样的 surprise， 不知道繁星国的儿子有没有收到呢？小韩同学，你的爸爸想对你说，尽管在今天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礼物，我们都不在你的身边。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希望你能考上好高中。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很热情洋溢的一首歌是吧？我想小凡同学，不知道你现在身在哪里哈，但无论你在哪里，我相信这种来自于父母的暖暖的爱意都会把你给包裹住，对吗？谢谢各位参与到今天的直播互动当中。8216YG 说，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媳妇儿都没有抱怨，而是积极的安慰我，鼓励我，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她暖暖的爱意。北京吴浩宪，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我们汇报来自奥运健儿的成绩。是的，目前我们中国队应该是在奖牌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对吧？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33块金牌了，24块银牌，对吗？我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哈，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老赵说，2019年国庆节，我家老大已经46岁的人呢，为我们筹办了50年结婚纪念，是我们身边最深刻、最难忘的爱意。一个大男人筹办这种事情，真的是难为他了。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来自家庭的浓浓的爱意。Joe 说，我的爷爷病了，在 ICU 观察几天，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对我发来慰问，尤其是一些转电影票的影迷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也要再次机会谢谢他们。那我们祝愿你的爷爷早日康复好吗？那再次和大家预告一下，明天飞儿乐团将会带着他们 Excellent 完美的音乐钻石切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也请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isa 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FIR 飞儿乐团做客直播间，明天将会有非常多的礼物。最后的这首歌也是暗含了我们将明天见证的事情。谢谢各位，我是刘慧，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哎，那说到海参呢，现在很多人，那老人的小孩啊，上班族啊，孕妇啊，人家如果有条件，每天的都吃一根参。 哎，现在这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身体的一个方法。但是选海参其实是有门道的啊， 是的， 不能什么随便的都乱选。 对，你像这个市面上的海参呢，有圈养的， 对， 吊笼的， 哎 啊，当然好的还是这个自然生长的海参了。 哎，什么是自然生长的呢？比如说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啊分享的就是真正的在咱们渤海湾的海域当中，在特别是在这个外海海域当中，水深30-40米自然生长的海刺参。 嗯， 听好了啊，就是在咱渤海湾这边生长的这个海刺参。这个海域当中啊，水很干净，然后呢在自然海域生长，您看那海参长那个都不一样。 嗯， 你首先看那海参乌黑发亮，它那个发亮是发那种亮光的，然后上面呢还有一层一层的手磨发那种粗糙那种感觉，那是因为在自然的岁月的一个累积，那个底足啊